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24集，一起去温泉五。这下展昭和白玉堂隔着桥眉目传情，越看彼此越顺眼。那下陈虎他们三个能用的法子都用上了，就还剩下两只河狸了，也没找到展昭的人影。 不管那么多了，先放河狸再偷衣服。 陈虎捋了捋袖子，决定这次亲自动手。此时天已经黑了，漫天的繁星出现，这摘星阁不愧是摘星阁，站在阁楼上望天空，真的感觉伸手就能摘下一颗星星来似的。丫鬟们将螃蟹蒸好了端上桌，厨房大娘用白玉堂抓来的那两尾鲫鱼做了个鲫鱼螃蟹汤，姜丝黄酒也温好了，一起上桌。众人都想笑，因为公孙这会儿只能坐在赵普身后，双手还按着他背呢。赵普也没法穿衣服，穿了裤子，浴袍从前往后穿，公孙就趴在他背上，吃饭也没法吃，喝酒也没法喝，别提多郁闷。于是公孙吃饭就不动手了，光动嘴，要吃什么跟赵普说，赵普给他夹了送到嘴里，倒也很体贴。 诶，外公他们呢？ 众人再看了一圈，众人都在了，就是阴侯天尊、包大人和庞太师没在。陈心端着菜边摆边回答， 太师和大人下水晚，这会儿估计还泡着呢，天尊和阴侯刚才还看见了呢，这会儿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 阴侯和天尊在哪儿？这会儿正满池子找东西呢。阴侯卷着裤腿在温泉池子里摸了一圈，抬头看天尊， 你确定掉池子里了，不是忘记带了？ 天尊扁着嘴，抱着胳膊在一旁生闷气， 这是怎么了？ 原来刚才天尊泡好澡，又到下边池子里游了个泳，上来之后却发现挂在手腕子上的一串念珠掉。这串念珠是白珊瑚的，倒不是多值钱多稀罕，但那是银妖王给他的，天尊总带着，都带了100年了，这会儿没了，他心里有些别扭。阴侯帮他挨个池子找，但温泉池子都摸遍了，也没有。 会不会掉在冷水池里了？都说年纪大的别下冷水池，你偏不听。 阴侯边问边往冷水池走，还数落天尊。天尊继续在后头闹别扭，扁着嘴， 要不然让玉堂他们帮你找。 才不。 正说着话，阴侯突然看到水面上游过来两团毛茸茸的东西。 那是什么？ 天尊歪个头，就见两团东西游到切近，扬起脸，先入眼的是两颗门牙。 老鼠？ 看着不像啊，水獭或者河狸。 两人话没说完，突然叫了起来，只见其中一只河狸两只爪子抓着什么东西，正是一串白色的珊瑚念珠。天尊伸手拿了过来，十分欣喜，伸手拍了拍两只的脑袋。 真乖。 两只河狸游走了，到岸边咬断树枝边往水里扔。 哦，是河狸呀。 他们干嘛咬树枝丢河里？ 你有没有常识啊？ 阴侯见念珠找到了，天尊心情也好了，就带着他回摘星阁吃饭，边走边解释， 河狸当然住罢了。 哦，真是乖巧的动物啊。 两人走了，陈虎还摸索在温泉池子的区域呢，他刚才背着木笼子到这儿，打开一看，发现两只河狸不见了，木笼上一个大洞。 这会儿他也明白过来了，无奈只能骂王大王二是废柴，拿木头笼子关河里，怎么想的？不过展昭的衣服在哪儿呢？正这时，他就听到一阵哗啦哗啦的水声，陈虎灵机一动，躲到了一块黑色的岩石后边张望。就见雾气昭昭的，水里有个人，头上顶着一块毛巾，正舒服地叹气呢。岸边有两件浴袍，一件蓝色的，一件银白色的。陈虎心头一喜，不用问呐，展昭总跟白玉堂在一起，这浴袍一件蓝一件白，铁定是展昭和白玉堂的。于是陈虎伸手就想偷，不过他够了几下，手不够长，于是一手按着那块岩石，一手尽量伸长去抓两件衣服。就在他手要碰到衣服还差一点点的时候，那块被他按着的岩石忽然动了。陈虎一愣，就见那黑乎乎的岩石忽然转过来，随后岩石上出现了两只眼睛。 妈呀， 不得了了，温泉池里有妖精啊。 陈虎惊得惨叫一声，转身就跑了。水池里正泡澡的庞太师不解地走到包拯身边。 怎么了？谁叫啊？ 不知道，刚才有个年轻人按了一下我的头，我看了他一眼，他就叫着跑了。 你刚才是闭着眼睛在泡澡吗？ 是啊，我打盹呢。 那是要吓死他，一定是错认成石头喽。 太师摇着头，伸手拿浴袍。这时月牙儿跑了过来。 包大人，太师，公孙先生说不能泡太久。 啊，这就来了。 太师穿着浴袍答应，包大人也伸手拿浴袍，然后脑子里想的是，刚才那个年轻人各种眼熟啊。陈虎吓得魂魄飞了一多半，连滚带爬跑出温泉池，到了山崖边。王大王二也听到惨叫声了，就问扑出来的陈虎： 哎，怎么了老大？ 有妖精。 妖精？ 王大王二正想问问是什么妖精，就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拍了拍他们的肩膀。王大王二一回头，陈虎一抬头，就见一个大大的黑虎脑袋出现在三人身边。原来是小五刚才甩干了毛，到处溜达的时候听到了叫声就过来看看，他发现了三个不认识的人，所以上来认一下，看看是谁。再看陈虎、王大和王二三人，张大了嘴盯着小五看，三魂七魄都飞出来了。小五突然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，两只长长的白色獠牙露了出来。远处天尊和阴侯刚走到摘星阁楼上，到桌边坐下，就听到温泉池的方向传来了三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声。 老虎啊！ 是不是小五吓着人了？ 展昭端着碗到窗边打了声口哨，小五一听到展昭叫他，转身就跑来摘星阁了。展昭就见跟小五反方向有三个没见过的人奔向悬崖，随后一个接一个的跳了下去。 什么人啊？有些眼熟。 想了一会儿，展护卫没想起来，也懒得想了，回来坐下继续吃饭加闲聊。而此时悬崖峭壁外，一根绳索上挂着三个狼狈的人。陈虎、王大和王二刚才被小五吓得跳了崖，幸好有一根绳索拽住，不然估计就掉下万丈深渊了。三人挂在绳索上晃啊晃，哭丧着脸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会儿陈星和月牙儿正带人收拾浴池边的东西呢，看有没有人留下了什么没拿走的。月牙儿看到了那个公孙留下的有干草的水桶，就提了起来，水里头有草药，不能倒在池子里， 于是月牙跑到悬崖边，抬起水桶往下一泼，提着桶和陈星回摘星阁去了。悬崖下边，陈虎、王大和王二被一桶水泼了个湿透，陈虎等人从嘴里吐出几颗干草来。 大哥，我们还找展昭报仇吗？ 对，大哥，展昭的人影都没见着啊。 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展昭，这次算你运气好，下次我一定让你好看。 山谷中回荡着陈虎的吼声，同时王大抖了抖。 哎呀，怎么那么痒啊？ 我也是。 别晃啊，绳索要断了。 三人在半空中这一晃，绳索断了。正吃螃蟹的展昭忽然抬起头看身边的白玉堂。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摇头。展昭想了想，可能是幻听了，然后继续吃螃蟹。这会儿，西山山谷上空的几根枝杈上，陈虎、王大和王二挂在了那里，也幸亏有那几根树枝，三人才没摔下悬崖做肉饼。不过，这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的，被挂在半悬空，三人有力也使不上。陈虎别提多气闷了，越想越觉得这一切都是展昭害的，运足了气大喊了一声： 展昭，老子跟你不共戴天。 展昭嚼着螃蟹肉，端着黄酒杯子又四外看了看。 你又怎么了？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恶意？ 你确定感觉到的是恶意而不是别的？ 展昭有些不解地看着他。白玉堂伸手轻轻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，凑到展昭耳边： 再感受一下。 展昭叼着一个螃蟹腿，瞄了一眼白玉堂的心口，又想到了刚才荷花池上钓鲫鱼的美人。展昭往白玉堂身边坐了坐，挨着他： 确切地说，不是恶意，是爱意呀。 想到这里，展昭顺手摸了一把耗子的大腿，白玉堂睁大了眼睛看展昭。正这时，厨房大娘和几个丫鬟抬着一大盘子炒面过来，趁着炒面盘子正好挡住脸的时机，展昭快速一转脸凑过去，准确地一口亲住。等炒面盘子放下，众人就见展昭低头红着两只耳朵吃螃蟹，一旁白玉堂则是愣在那里，脸上也有些红。天尊正要让白玉堂帮他夹炒面，拍了拍他，白玉堂回过神看天尊： 你干嘛呢？你脸那么红，刚才泡太久了。 天尊边说就边看到白玉堂回过神，嘴里动了两下。这时就见白玉堂低头，从嘴里吐出了小半截螃蟹腿来，有些无语地看展昭。展昭笑眯眯地将一筷子螃蟹肉送到他嘴里。白玉堂嚼着螃蟹肉帮天尊夹炒面，笑得一双桃花眼都成两弯月亮形了。在场众人面面相觑，哟，白玉堂还有开心成这样的时候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